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陈松光报告新闻。将军澳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名四十一岁女子同佢十五岁嘅女分别堕楼死亡，同埋死于屋内。死者嘅丈夫寻日挨晚返回翠林村雅林楼住所嘅时候，发觉大门锁上，冇人应门，觉得有可疑，于是破门入屋，发现佢个女昏迷倒卧床上，于是报警。警方到场之后，发现佢个女头部同背部有多处刀伤，已经死亡。厨房有妻子嘅遗书，内容指杀死女儿之后跳楼自杀。男事主十九岁嘅仔之后到医院认尸，证实较早前喺雅林楼发生嘅有人从高处堕下死亡事件中嘅死者系佢妈妈。一架巴士喺大榄隧道往元朗方向管道内着火。消防员到场前由隧道职员救熄，六名乘客报称吸入浓烟不适送院，消防调查后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公务员事务局建议嚟紧一年停止进行薪酬趋势调查，不过就尽快展开薪酬水平调查，比较公私营机构员工薪酬差距。多个公务员团体反对咁做，批评政府为咗解决财赤，闯绝为减薪铺路。政务司司长曾荫权会见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辉之后表示，双方同意在春节前的三至五日在皇岗口岸实施人流24小时通关，这个会是长远措施。双方又同意在皇岗口岸加建一条客货运大桥。旅游业议会主席袁家齐表示，春节前在皇岗口岸实施24小时通关对旅游业帮助不大，因为在半夜过关的人通常是访客而不是旅客。不过旅游业界欢迎有关措施，可以方便两地人流。本港踏入第49个月通缩，上月份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下跌 3.6%， 同10月份一样。租金按年跌幅扩大，蔬菜和女装外衣价格再度下跌，首饰和旅游费用就上升，电脑和通讯设备价格跌幅放缓。政府发言人解释，零售市道依然疲弱，导致价格竞争激烈，加上租金和工资进一步放缓，以及进口价格继续向下，令到物价持续向下。北韩证实已经重新启动位于宁边的核设施，并且拆除联合国装设的监察摄录机。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无法监察北韩有没有制造核武原料。平壤官方通讯社话，咁就是回应美国在今个月起停止提供重油，违反94年签订的协议。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继续影响华南地区。本港方面，昨日早上天气清凉，日间大致天晴，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几日逐渐增强。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早上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会再低2-3度，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星期四天气转冷，本周后期气温下降到10度左右。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You know we're brothers in the end.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Brother and sister till the end. 你听紧系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蔡耀文，父母对仔女咧应该多洒啲香水，就少泼啲冷水；揾多啲优点，就少挑啲缺点。尽量欣赏佢哋付出力同埋尝试嘅勇气。父母赞美嘅说话咧，令仔女会觉得自己系有用同埋有价值嘅；而父母嘅鼓励咧，能够俾佢哋有动力去改进自己。接受挑战同埋发挥自己嘅潜能。 海事处请公众人士留意，切勿乘搭不适宜载客嘅小型舢板， 为安全起见，请乘搭适用于载客的船只，例如渡轮、小轮以及行走指定地区的街道。如果怀疑船只超载，请切勿上船。查询电话：海事处2667-6931。 仲有两日就到， 冇人约嘅圣诞， 我就会坐喺有谂到间咖啡店啦。 唯有失缩一角，幻想住拥抱住心爱嘅人，讲一句 Merry Christmas。 点解咧？因为入到去咧，有种感觉，写都好似唔喺香港嘅， 咪去登台唱歌赚钱咯。 同埋咧，佢哋啲装饰咧，真系一年四季都咁圣诞节。 冇人约嘅圣诞，我唔喺屋企睇录影碟咯。 我谂冇人约喺嗰度过都开心嘅。 你有你的快乐根源，圣诞总是快乐的。By Radio Two。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把所有放低，统统放低，没有距离，这样都碎，熄灯跟我漫游。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凌晨嘅1:07，呢度系夜妈妈与夜爸爸咁啊，阿云咧咁啊，带咗只 C D 嚟嘅，今日其实啱啊，整首歌咁啊，送俾阿 Moon 听嘅。 唔系，真系冇屈， 唔系送俾 Moon 听 咩？呢首歌咧，送俾所有嘅听众听。 哦，送俾各位听众听嘅，唔系送俾 Moon 呢个。系，咁呢首歌咧就系即系源自一个我最中意嘅乐队，叫做 Midnight Oil， 系一个澳洲。 Midnight Oil 呢？ 唔系，咁佢呢首歌咧叫 King of Mountain。King of the mountain 即系你要幻想紧， 狮子 嘅，唔系，你要幻想咧就系耶稣呢个走上山上边去训示嗰阵时嗰啲场面，咁你就会听下呢首歌啦。 都幾難相信 picture 住耶穌喺個山頂聽住啲咁 rock 咁 rock 啊嘛，跟住話你係 Peter 又好，你係 Paul 又好啊，你聽唔聽？之後咧，佢一句都幾好玩嘅，佢一句嘅歌詞就係話：但係你唔好將我掛喺你個床頭上邊啦。 咦？但 係呢啲就係雲海屋企聽開嘅音樂，係 咯。 咁啊，大家再 picture 下雲海屋企吊曬 UFO 喺天花板，咁啊黐曬聖經喺床頭，咁啊跟住再聽呢啲歌， 中曬。 听啲咁嘅歌，唔食唔食出边嘅嘢， 自己整、 啊，自己整。 我食出边嘅嘢，你唔好 唔喺出边剪头发，自己剪。癫嘅你系咪啊？ 系啊，癫嘅。嗱，我而家要讲啲仲癫嘅嘢，就系咧呢本圣经二千年嘅啦，真系我可以咁讲啦，二千年啦。 嗯， 有好多嘢咧，其实好多人好 miss 咗好多嘢，即系忽略咗好多嘢嘅、嗯。我头先咪讲呢个耶稣嗰啲针咧，尼哥底母啦吓。有人叫尼哥德姆啦，咁就夜探耶稣嗰阵时，第一次咧，即系敲门，喂，我哋同你倾啲嘢嗰阵时，咁耶稣其实咩？当嗰段说话咧，就好有味道嘅。点解咧？因为你知道而家现代呢二三十年咧，即系好多派系啦，或者好多嘅学者咧，或者一啲另类 New Age 嘅人士咧，都我谂大家都听过，就话形容可能。所謂以前的神啊，或者耶穌咧，都是嚟自外太空的人嚟嘅啫，只不過用一個外星人的角度去分析聖經咁樣。咁但係咧呢段説話咧，大家都 miss 咗，但係我覺得好有味。 嚇、啊，有出現過喺聖經啊？ 嗱，唔係，我讀俾大家聽，睇你點形容嚇。咁當時咧，即係咧，尼哥德姆就同耶穌講啦，話喂，我應該點樣去得救啊？我應該點樣點樣啊？咁、耶穌咧就講一番説話咧，就幾有趣嘅。嗱，佢就之前就講啦話嗱。或者我讀出嚟嗰段啦嚇，耶穌就點樣同尼哥底母講佢自己想見證嘅嘢咧？佢話：我們嗱，突然間其實好得意嘅，耶穌開頭講咩？我要 入啦，唔係 因為我要解釋翻， 丟唔到， 我要解釋翻，唔係我解釋翻就係因為開頭耶穌咧講係講啊，我點點點點嗱，我點點點點，但突然間講到呢句咧，突然間佢講我們，你明唔明啊？突然間佢講我們嚇，我們所見證的是我們見過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但当时耶稣自己一个人讲紧嘅。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 我们， 即系佢话，喂，我讲紧地球嘅嘢，你都唔信啦。 我点样讲天？ 我想同你讲天上嘅嘢咧，但系佢记住喎，呢度讲天上，佢唔系用佢以前形容嗰啲。 呢个系佢 exact word。 exact word， 佢 即系圣经写嘅。 圣经写嘅 exact word 系啦，佢唔系好似讲紧以前嗰啲天堂啊、天国啊嗰啲形容。 咁佢嗰时边个写低出嚟呢？ 呢个就系约翰，使徒约翰，佢嗰个 exclusive 独家发售嘅一个福音。咁佢呢段咧，其实都好。好可圈可点嘅，点解佢讲？ 但系对冇问题，我又觉得 吓， 即系天上嘅事，即系好似讲神圣嘅事。 你可以咁演绎咯，咁但系有啲人如果觉得用嗰个方向 演绎嘅话咧，即、 就、系、是、UFO 啦 ，UFO 即系 有外星啦。 仲有一样嘢，其实佢都几有趣，佢后面继续连住点讲咧？佢话即系话如果我讲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咁样，佢话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即系Son of Man 即系其实佢要。耶穌是 經常用 Son of Man 人子去形容自己的、他說呢是沒有人升過天，那這句呢就是如果用神學角度你就解釋不到了，因為呢他說呢即除了自己 由天降下來之後就沒有人再升過天的，即歷史上都沒有人升過天，但是呢這句說話呢就幾有矛盾性的，因為為什麼呢？以前又好啦，即以前由他、這個創世紀開始，由去到新約之前，其實有好多個先知啊，好多個角色咧，都係曾經 即係上帝出現就話：喂，我剔你上去我天堂啦咁樣嘅。咁但係耶穌呢度突然間講話冇啊，除咗人子之外咧，都冇人 根本就冇人 上。咁呢句話咧，其實當然大家都唔想去分析，唔想去講，因為係比較敏感。啊、但係仲有一句説話咧，係我覺得啦嚇，喺我覺得 敏感啲添嘅， 仲敏感啲添嘅。 打咗粒星啦，見到 我打咗粒星，呢個係我 favorite 嘅一段説話，亦都係 exclusive， 不過唔係約翰喎，呢次係路加喎，路加福音嘅。咁你俾你想象就係地獄喺邊度啊？ 地下 下面 下邊啦，係咪先？魔鬼啊，撒旦應該都喺下面，係咪先？但耶穌講過一次，撒旦係邊度嚟嘅咧？嗱，呢個聖經寫嘅嚇，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八節 ，Yes sir， 耶穌對他們說：我曾看見撒旦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哇！嗱，呢句説話咧， 即係一嚿光， 係啦， 閃閃閃， 係由天上墜落，佢係講到明天上。 唔係咁，而家係咁，呢個係世人嘅一個即係判斷一個形容。 我係 污糟嘢，梗係喺下面。 係啦，冇錯。 乾淨嘢，梗係喺上面。 係啦，咁但係如果我心諗，如果當日耶穌原來知道有唔好嘅壞蛋外星人存在，嗰、那個壞蛋外星人其實美其名就叫做撒旦。 嗯。 咦？咁即係嗰陣時已經靚咗㗎喇喎。 靚咗㗎喇嗰陣時都。 閃電般降落喎、嗯。我睇完我都覺得。 墜落添喎。 墜落 啊。垂直升降喎、啊、已經 係。或者墜落嘅意思可能即係唔知係咪當時嘅 Washwell 啦。聖經年代嘅 Washwell 啦。 即係唔係就咁直線咁樣墜落嚟。 係啦墜落。 係喇咁你都話以前中國啲古籍都有啲咁樣嘅記載喇。咁一啲都唔出奇喇、 啊。但係如果用聖經嘅角度啲人唔會咁睇喇。同埋呢句說話呢就係、是。整本福音书咧系唯一一句耶稣讲撒旦边度嚟，就系、是、从天上降， 又唔喺下边上， 又唔喺下边上嚟，又唔喺你身边。咁但系点解啲人又唔去讨论呢句说话嘅咧？当然你讨论完，啲人会觉得你解释唔到咯。咁、 嗯、 但系嗰句说话系圣经噶，咁我觉得 大家又可以谂下， 系啊， 有啲余地， 即系外星有啲系朋友， 有啲系敌人。究竟我哋究竟？有几多嘢喺我哋出边咧？ 哇， 好劲啊！ 好劲， 系啊！ 我在travel over here。Mountains on a cold December night, just like this. Well, they knew what was going to happen. Mary wouldn't give birth to the Prince of Peace. Oh Lord. From the manger, what they saw in the distance.Was a misty silhouette of regions Bringing all their most precious jewels to our Savior Knowing he would soon be called the King of Kings Oh Lord On Christmas Day Saw a star in east and Of our Lor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 Born free from sin, here to give us a chance at everlasting life again. This old world, so cold, you've been letting me into your heart. Yeah. The pure sight of the blessed child was full of beauty.As they looked upon the one who would save our world To their knees they dropped and started to worship Giving thanks to God above for the Prince of Peace Our Lord No one knew back then that all that evening That the miracle of miracles came trueThat our God above would come down from heaven In the form of a child that would set us free Our Lord 佢哋系 Boys to Men 个名叫做 The Birth of Christ。 好啊，咁啊，头先我哋咧响诶吓色星期一里边咧就预告过咧，之前咧就系唔够时间讲嘅十字架， 系够时间， 系咁啊，头先唔够时间，唔加够啦， 同埋一阵间我又预告下咧，讲完十字架咧，我会讲翻啲花地玛嘅补充， 系啊， 咁我睇咗一啲嘅纪录片， 呢、這个头先佢话咧系连佢都有少少 surprise，surprise 数云海啊， 第三个预言嗰啲嘢， 系关于花地玛预言同埋佢哋一啲经历嘅嘢，我睇完我都觉得。即係有啲嘢 奇怪， 奇怪 啦，有啲奇怪。 唔係咁啊，講個十字架先咧。其實咧，我覺得而家坊間咧，絕大部分嘅人咧都誤解咗釘十字架呢樣嘢。 點解誤解咧？ 係啦，嗱，其實咧，你嗱，我唔討論究竟十字架係有冇呢樣嘢存在先啦。因為而家好多個學者都講緊，可能十字架只不過係一個木柱或者一個 T 字型嘅一個柱。十字呢樣嘢其實唔係真係所謂一個十字架，可能一個即係。一個只不過因為羅馬嗰陣時教廷改信咗基督教，咁傳統上十字呢個標誌咧就係太陽神嘅標誌嚟噶嘛。因為嗰陣時去伊朗咧，伊朗以前就拜太陽神噶嘛，所有個墳墓都係十字形嘅。 嚇， 嗰啲係差唔多三千幾四千年前嘅。 我嗰時候問嘅你話有一個標誌咧，成日都喺啲 UFO VCD 嗰度咧睇到，咪就係一個好似。一個人擘大隻腳企嘅，但係手就好似頂個十字架咁嘅，中間就重疊咗另外一個影， 係係係 合埋腳。 哦，係啊， 嗰個就唔係嘅，嗰個係近五百年嘅嘢嚟嘅，就係一個 design 嚟。 呢個後現代主義嘅。 係一個呢個係呢個叫做 達 芬奇，係當時佢設計一啲嘅設計嘅時候設計咗個圖案。咁講翻十字架點解有啲人誤會咧？就係講翻原本羅馬人去懲罰啲嘅重犯咧。佢釘我形容佢做十字架先啦嚇，釘有一個十字架嘅時候咧，其實係唔係真係要釘死佢嘅？係點咧？係釘 吊生佢嘅。 其實吊生佢嘅係真係釘咗個十字架度。 即係釘咗佢之後咧，等佢痛楚，就知道咩叫痛楚。 係啦， 慢慢流血，但係慢流血死得。 慢慢流血，慢慢痛。 哇！ 係到第三日係，佢話起碼係三日後 先滴乾曬。 唔係，其實咧佢都唔係三日後，你其實個血都係運行緊嘅。佢三日後點解嗰人會死咧？嗰個三日後原來第三日咧，嗰人係窒息而死嘅。系佢唞唔，系啦，冇错啦，呢个咧就系而家好多人都误解咗成个钉十字架嘅过程嘅。咁其实咧，当时例如所有重犯，包括耶稣在内啦吓，钉嗰个十字架咧， 嗰个钉 个钉位咧，而家咪大家都包括你 手掌心， 系啦，你去菲律宾睇嗰啲人都系钉手掌心噶， 系咪噶？你菲律宾睇系， 我见唔到佢哋真钉、啊。但佢哋就好似嘅，好逼真嘅。 佢哋有钉，不过钉完之后咧，攞条绳绑住喺个木度噶嘛。佢哋係咁釘法噶嘛？佢釘即係而家所有人信嘅就係釘咗喺個手掌嘅中心，同埋腳掌嘅掌心咁樣，咁啊釘住喺個十字架上面。但如果你真係重複咁去做呢樣嘢，而佢係冇繩去綁住嘅話咧，係唔得嘅，冇錯啦。 但係佢耶穌當時未釘佢，其他人有唔同嘅釘法嘅嘛，又好似有繩綁係 咪？唔係，都係枕釘嘅啫，冇繩綁嘅。但係點解釘完之後？佢如果你用而家釘個手掌嘅方法去掛喺一個十字架上面，其實你就會撕開咗你嘅手掌， 一定會 係因為中間嗰個係冇骨位噶嘛，你係通噶嘛，撕開兩隻手就跌翻落嚟嘅啦，其實應該就咁點解會 釘得穩咧？ 係釘得穩咧，其實個 point 就係嗰個十字嗰個釘咧，個三支釘咧係釘喺手腕嘅， 哦 ，lock 住個教 係好痛嘅， 係 啦，脈搏前面嗰個教嗰個凹位咧。佢系钉喺个手腕， 等佢甩唔到啲骨顶住， 系啦，顶住嗰个骨位， 好痛啊！呢个 好痛，系两只骨位，之后咧系嗰个脚咧都系个脚腕位， 哇， 钉落去，咁于是乎咧你就锁住， 即系个韧带嗰啲位插过， 系啦系啦，就锁住咗你钉咗喺度咧，就挫，因为你其实将两条骨，即系手腕嘅骨咧，就晾住咗， 夹硬系啦， 系啦， 哇， 咁系真正嘅钉十字架系咁钉嘅，咁点解会后来啲人错误到演绎到 掌 心咧？就系多谢呢个文艺复兴时代啦，文艺复兴时代咧就将圣经所有嘅故事画过出嚟啦，包括耶稣钉十字架嘅时候咧，全部钉十字架去画出嚟嘅画咧。都是钉在手针，于是乎由五百年前开始到 全错晒， 全错晒就以为是钉在手掌心，但是庆幸人呢都是爱真理的， 近年嘅教堂呢，如果你知道呢个教堂嗰个神父或者牧师係知道一啲历史嘅真相嘅话呢，佢哋而家摆嗰个耶稣嘅十字架呢係会钉手腕嘅。包括我早前去朋友一个婚礼呢，佢喺呢个柴湾， 你即刻留意呢啲嘢啦。 係 有个海有个睇呢啲 嘢。有个海星堂就是、天主教堂嚟嘅，佢哋个耶稣像就係钉手腕嘅。咁、我睇完我直情我同我身边嘅朋友讲话，嗱呢、這个神父就 成啱晒啦。 真係嗱呢个耶稣像係钉手腕，咁係啱㗎啦。咁係锁死嘅。如果钉手掌係错。 即係因为手我哋前面有两条骨噶嘛， 系啦，冇错， 佢去到顶嗰个位置，就钉嗰个里面嗰个位置， 里面嗰个位 置，等佢卡住。 系啦，咁所以其实咧就唔系流血死，因为你其实钉咗落去，你冇乜血嗰个位置出到血嘅，咁佢点死呢？原来系咁嘅。即係當你如果你屋企而家可以示範下，你瞓咗喺張牀，你 但係 你 好想 諗下好啦嚇。 唔係你坐起身先，即係你就伸開自己嘅手，擱高自己嘅手咁樣咧。你 好難唞氣。 係啦，你發覺每唞一次氣咧，其實你個橫膈膜就要抽氣好重。 咁不如索性唔唞啦，得啦。 唔係，咁其實你係三日咧，都係要每一次唞氣咧，你就要用盡成身嘅力去唞一啖氣。於是乎你去第三日咧，其實你就會窒息。 行程呢個就係好舒服嘅十字架，你嗰啲係釘上去啫。 係啊， 係啦，嗰啲跟住你要唞啊，深呼吸啊。 但你嗰位係聲死咗嘅喎。 你要 imagine 你的手腳唔喐得。 係唔喐得㗎。 哇！啲手痹曬。 痹點止痹曬？你痛到都未 feel 到個痛。 係啊，係 啊。 哇！呢啲仲滿清十大酷刑。 係羅馬人過啦。羅馬人嘅殘酷係好緊要㗎嘛。 哇！但係佢。四粒三粒钉， 三粒钉 就已经 hold 住一个身体， 系啊， 起码百几磅啦， 系啊，咁就等你窒息到第三日咧，就咁样死法，真系好残忍， 好折磨啊，真系 痛死嘅。 哇，嗰三日系 生不如死啊， 等于三十年可能 系啊， 嗰个秒针系慢到， 但系咧耶稣咧就冇完成呢个过程 嘅。你话佢系钉完之后系即刻攞翻落嚟噶嘛？ 但其实系嗰晚啫。佢釘咗冇一日嘅 ，OK， 但佢真係釘咗， 但真係釘咗，但係冇一日喎。 即係佢 feel 過嗰個手腕被釘嘅痛楚， 冇錯。咁就喺黃昏嘅時候咧，啲人見到佢嗌完嗰句説話咧，即係嗌完過佢嗰個即係上帝點解離棄我咁樣嗰句説話講完之後，佢就暈低咗咁樣噶啦。咁啲人就、那個士兵就諗下佢咦死咗未咧，就吉喺佢嗰個肋骨嗰度啊嘛，就有血出，有血水出咁樣。又打佢又冇反應，我認定佢死咗啦。咁後來啲人就話：喂，咁其實即係包括尼哥底母嗰班咧，就講：喂，咁 OK， 你都冇反應咯，唔使釘三日啦，放佢落嚟啦咁樣。咁於是乎啲軍人咧，即係嗰啲士兵咧，其實打斷咗耶穌嗰兩個嗱嗰個膝頭哥個骨位咧，就等佢如果萬一未死，走唔到咁係啦。 哇！佢都仲有一着啊。 係啊，咁就因為 跳斷埋啲手筋腳筋啊， 為佢武功咁樣。 而咁樣之後咧，就放翻佢落嚟，但係耶穌就冇完成個三日。钉十字架过程嘅，咁呢个就真真正正嘅钉十字架咯。 咁陪佢一齐钉嗰两个 啊，咁佢冇讲到，即系喺圣经里边冇讲到之后嗰两个。 因为镜头已经唔 zoom 埋， 系啊， 净系 zoom 咗埋去耶稣嗰度。 包括约翰都冇 exclusive 嘅讲嗰两个嘅囚犯咯。咁就究竟嗰两个囚犯系咪后来都俾人抬咗落嚟啊？定系继续钉三日咧？冇人知。咁但有啲人話可能都應該放翻落嚟，都唔即係打斷埋腳都放翻落都唔定咁樣。咁呢個就冇人知咯。咁呢個就係原裝正版嘅釘十字架。咁但係所以點解我咧經常都同人講咧？而家咪好多有啲所謂嘅神蹟人士咧，手上面有啲所謂嘅聖痕嘅。咁我就唔信嘅，其實 唔係嗰個位噶嘛。 係啦，點解如果聖痕你就話俾我聽係一個手掌心，即係你起碼肯定你係受到呢個中世紀嘅文藝復興影響啦。如果你真系一个神迹咧，你应该喺个手腕度流血咯。但系我冇见过一个圣痕嘅人系手腕流血。 应该叫圣诞夜，佢林子祥，即系以前啲唱歌嘅歌手，即系而家都有唱林子祥，但系即系嗰一辈咧，哇，全部个个都有好独特嘅 character。 系啊， 嗯，咁啊呢只圣诞夜可以每一年圣诞节咧都 圣诞夜。 好啦，咁啊天气嘅转变咧，好大啊吓，咁所以大家要留心啦。唉 ，Jason 最唔开心咧就天气冻啦，咁 我就最开心， 我同阿云海拍晒手掌啦，留心啦吓，咁啊。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咧系晚间多云啦，天气清凉啦，市区嘅最低气温 温咧大约系17度左右，新界地区咧会再低2-3度噶。咁听日咧系天晴啦，部分地区咧系有烟霞，即系今日系天晴啊，对唔住啊，今日咧就系天晴嘅，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咧大约系21度咧，吹和缓嘅北至到东北风。咁听到吹北至到东北风咧，大家都知啦，未来一两日咧大致都系天晴，星期四嘅时候咧天气会转冷嘅。本周后期咧，听讲星期五嘅气温咧会下降去到10度左右。 好嘢， 好嘢，室外气温。 室外温是摄氏18度，相对湿度是 75% 的。在这个时间呢就已经是凌晨的1:07了。 是。 圣经呢就讲完了。耶稣点听圣经呢 也 都讲完了。暂时也讲完了。首先在这一度呢讲什么呢，就是讲这个花地玛。 真 的 不好意思。 花地玛都约人说什么 事情。圣经呢都讲了3次。 三个礼拜。 但希望啲听众呢因为都圣诞啦。是。 因为我们已经 ran out of 这个话题啦。 是。因为呢 要再讲。 点解我会再讲多次？因为我都谂住，其实我上个礼拜讲完，我谂住唔会再讲花地马噶啦。咁点解会再讲？因为咧，我 越耐唔会再 系啦，冇错啦。但点解突然间我都忍唔住一定要再讲咧？就是、因为咧，原来咧我手上边有一啲document文咧，即系一啲嘅录影带，系美国嗰边一啲嘅 即系秘密组织寄俾你嘅， 系一啲嘅即系 document。 我哋又要再下一个摄影会喎， 唔系唔系啊？喂，嗰啲唔关事嘅，嗰啲 好唔好睇啊？呢个 唔系嘅，你听我讲先，呢啲系放我自己 reference 嘅啫。 咁你嗰啲 UFO 带都系放你自己 reference 啦。 哎，嗱，我哋快啲讲埋嗰个先。咁咧，唔系因为嗰样嘢我睇，因为我原来几个 你就有得睇， 唔系我 就我哋就 所以我咪要报 都冇得， 所以我咪将上一个内容讲俾听众听咯。咁我因为已经有几个月个 band 带，我 不如你俾佢哋自己睇啦。 我有几个月，但我冇睇到嘅个 band 带。咁我前几上个即系我睇翻嗰啲花地玛嘅嗰啲带咧，我咦有啲嘢原来我真系 miss 咗。miss 咗啲乜嘢咧？包括咧，原來有啲 case 咧，即係我都覺得幾匪夷所思嘅， 奇怪， 奇怪嘅。因為咧，原來有啲記錄咧，即係講到當日咧，即係所謂嘅聖路西亞咧，聖路西亞佢咪有個第三個預言咧，其實就封咗。咁、就佢1940年代初到40年代尾。就已經將曬所有佢要知嘅預言都寫低曬所有出嚟，咁就傳説中就分咗三個信封嘅，咁實質上公開版就話一個信封咧就俾咗教廷嘅咁樣，咁個教廷裏邊咧就收埋咗嘅，即係封密咗嘅，咁樣就唔可以打開住咁樣嘅。咁去到1958年嗰陣時咧，即係1958年嗰陣時就都係一個聖路西亞嚟講，佢自己覺得係一個關鍵嘅時刻啦，即係佢當時覺得係關鍵時刻，因為佢覺得咧第三個預言嘅時代咧就應該係60年代就已經開始㗎啦咁樣。咁當時佢就要叫當時嘅一個教宗咧，就去打開呢個第三個預言去睇嘅。咁即係佢又講翻，即係個 document 就講翻當時嗰個教宗打開嗰個第三個預言睇嗰陣時咧。睇完之後，佢同身邊嘅啲主教同埋個聖女士， 千祈唔好同人講。 唔係佢咁樣形容。睇完之後咧，當時嘅嗰個當年1958年嗰個教宗咧，係一路成個面都係喊到濕曬嘅，一路喊，即係攞住份嘢。佢話：我諗我係唔暫時唔會向所有任何嘅公眾去講呢個第三個預言。 嗯， 因為而家呢個時刻，所有嘅時代嘅人咧。是冇可能接受到。咁你諗下，當時呢個咁樣一個即係教宗可以講一句咁嘅説話， 佢都好似話係即係我亦都唔希望呢度再有人會講出嚟咁。 係冇錯冇錯，唔俾人講嘅，即係封翻。 哦，即係其實除咗佢知道之外，亦都有其他人知 道。即係佢話佢唔想任何人呢、這個世界上任何人知道呢件事咧。 係冇錯，即係唔想講出去咁樣。咁。其實成件事都覺得奇怪噶嘛，咁點解會要咁樣咁誇張咧？即係 因為呢件事好，我諗即 係影響 應該好大，係應該係一個甚至係一個幾震撼嘅事嚟嘅。 咁可能係改朝換代，或者令到大家係哇，另外一個新景象， 可能係可能另外一個世界咁樣啦。咁去到1981年，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嗰陣時教宗就去。其實當時教宗好得意嘅，因為當時1978年就選咗呢、這個而家呢個教宗啦，即係約翰保祿二世啦。咁選咗呢個約翰保祿二世嘅時候，原來佢自己都有個心目中咧，都原來佢本身咧講翻佢背景啊，原來佢青年嘅時期已經對花地瑪嘅預言係非常之有興趣嘅，佢本身已經有興趣，佢本身係波蘭人啊嘛，波蘭嗰時亦都係已經被蘇聯係入侵噶啦嘛，咁於是佢亦都知道原來蘇聯嗰個升起冒星同埋東歐嘅即係入侵咧係一個真嘅事情嚟嘅，咁佢想去影響個時局嘅就佢都，咁1978年佢竟然被選到做教宗喎。咁呢個都係一個幾 歷史上第一次嘅波蘭籍嘅教宗選咗啦。選完之後，咁八一年咧，咁就佢去到八一年嘅五月十三號，即係話花地瑪預言嘅，即係一九七一年1917年花地瑪預言嗰一日啦嚇，五月十三號嗰日啦。咁啊，教宗咧就去翻花地瑪個途中，去到現場所有哇，真係嗰萬幾萬人嘅熱烈歡呼啦。咁我睇翻嗰段片就係教宗坐喺個白色嘅吉普車嘅，哇都幾型嘅，冇子彈玻璃嘅，冇避彈玻璃嘅，開佢成日吉普車嚟㗎，即係係靚到型到個成身白色，其他啲嗰啲身邊嘅人就全部黑色衫咁樣。咁當時咧佢就行到一個位咧，即係吉普車行到一個位，佢就叫個前面嘅人慢駛，因為佢見到一個女仔咧攞住一幅當時花地瑪顯現嗰個耶穌，即係顯現嗰個聖母像嗰、那個畫翻出嚟嗰、那個嗰、那個圖畫嗰幅畫，咁遞俾教宗，教宗咧就要佢個車慢駛，之後咧就耷低個頭去錫嗰幅相一下，錫、哦、嗰一下嗰、嗯、一刻影住嗰個雙手喺後邊，砰，係啦，有一支槍，砰，射到射即係射穿咗教宗嘅身體啦。之後就即刻架吉普車兜掟彎就衝去，之後就急救咁樣啦。原來當時咧講翻嗰個 record 咧就係，原當時射咗啲槍之後咧，教宗咧係一路噴血嘅，係60% 嘅血咧係流失咗，都係幾誇張噶啦，流咗60%。佢其實當時都幾嚴重地驚都救唔翻嘅，但後來奇蹟救翻。仲要系开手术咧，攞翻嗰粒子弹出嚟啦，之后就输血。 其实佢系射中去边度噶？ 应该系心口嗰个位置嘅，即系我唔系好记得佢 exactly 嗰个位置，总之射咗喺身体一个部分啦。咁就喷血咧，咁就救得翻啦，不断输血，做翻手术，攞埋嗰粒子弹出嚟。咁到后来救翻醒教宗，清醒咗啦。后来第二年咧，教宗就叫梵蒂冈啲职员咧做一件非常之奇怪嘅事。嗰件奇怪嘅事咧就系、是。佢叫人保留嗰粒子弹，话呢粒子弹你唔可以抌嘅，你要交翻俾我咁样。咁嗰啲人交翻嗰粒子弹俾教宗啦。咁教宗话呢粒子弹咧 ，OK， 而家我有一个任务俾大家去做啦。唔该，将呢粒子弹咧运翻去花地玛，将呢粒子弹摆喺而家呢个花地玛嗰个圣母像个像上面嘅皇冠嘅底。 哎 咁原來真係做咗喎、啊，即係原來咧嗰粒子彈咧係而家倒掛，即係原來而家去親花地瑪， 而家都喺度， 係啊，而家都喺度。咁就原來係喺聖母像嗰個皇冠嗰個底嗰個位咧，係嗰粒子彈係雙在上面。 點解要咁做咧？ 係啦，冇人知道點解佢 讓咗落去嘅， 雙咗落去，係唔係？但係人都去到嗰個小教堂去睇、那個， 人睇到嘅， 係人都睇到個聖母像個頭頂嗰粒子彈嘅。原來，但當日我去到嗰時候，我冇留意到呢樣嘢。 哎呀， 我係完全冇留意到呢樣嘢，所以我睇嗰時候我話：哇！ 嗰度佢俾唔俾你？你如果你真係去嘅話，俾唔俾你影相或者拍？ 室內如果係嗰個小教堂係可以，大教堂唔可以。 嗯、 但係而家講嗰個聖母像顯現嗰個小教堂咧，即係都係嗰個範圍嘅啫，都係嗰個大廣場嗰度嘅啫。咁嗰、那個就係可以影相，同埋可以好親身地見到嗰個聖母像嗰個位嘅。咁、原來嗰個子彈就喺嗰個皇冠入邊。咁我淨覺得點解教宗要做啲咁離奇嘅嘢咧？ 係咯， 即係呢個又係。咁當然佢有解釋， 即係 咁 dramatic， 係啦係啦， 咁傳奇性嘅嘢， 係啦，咁 又去啊擺翻嗰粒子彈喺度。 咁原來咧當時咧教宗咧係叫人做咗兩件事，一件事就將粒子彈運去花地瑪，雙咗落去嗰個皇冠度啦。 嗯。 第二件事就係話佢話我醒咗啦，我今次死唔去，於是乎咧唔該你將所有梵蒂岡裏邊。梵蒂岡里面关于花地玛的预言的秘密档案呢摆在我面前。 哎。 咁就原来是1981年之后呢，咁而家嘅教宗呢就原来睇晒所有最 top secret 嗰啲预言㗎啦。 佢已经 教 宗 系可以啫， 系咪事实嘅全部先。 嗱，所以佢讲出嚟嗰2000年5月13号公布嗰咋呢嗰一段仔呢，其实大家到而家都深信冇可能系得嗰段。 都系事实。 都系事实，不过唔系事实嘅全部。即系梵蒂冈都系用緊呢一套嘅啫。咁但系仲有一个令我觉得睇完个 documentary 都觉得几震撼嘅地方就系呢，原來當時咪嗰個槍手係一個土耳其籍嘅槍手嘅，即係射咗佢咧，亦都被人即時捉咗啦，即時去喺意大利審訊啦咁樣。咁亦當時原來有人懷疑呢個土耳其嘅槍手咧，就俾當年嘅前蘇聯 是买通是叫他来杀这个教宗的，因为这个教宗可能会推翻帮手推翻这个前苏联的嘛，亦实质上真的做了这件事啦。咁后来呢1981年射教宗1981年去审这单案的，而所有当时的政工呢都是1981年的时候射的。咁1981年甚至而家圣保禄修士咧，即系圣约翰保禄二世咧，都冇睇到嗰个最 top secret 嗰集嘅巴蒂玛预言嘅。而原来当时所有嘅政工咧，即系讲紧呢个射教宗嗰、那个枪手嘅政工咧，同当地嘅意大利嘅警察讲咧，佢话我点解要射教宗咧？即系而家嗰个档案个记录仲喺意大利嘅话，因为咧我系要嚟完成第三个花地马预言。 哇，即是那个空手竟然是这样 的。空手看了他看了可能。 即是直情 他为什么会知道 是啦，现在恐怖的地方就是说 ,1981 年已经审了这单案 ,Docu 文已经写了当时记录了他当时这样讲的这番说话。他就是说要来完成第三个花地马预言。但是1985年呢才是现在这个教宗看了所有的花地马预言的真相。咁呢个1981年呢、這个枪手点会知道嘅呢？ 但係真係有呢个预言。 真係有呢个预言。即係 包括都应验咗嘛自己。 係啦冇错，就係话应验咗公布咗个唯一。 但係佢话会死㗎喎。 係啦冇错啦。咁啲人就话其实嗰个预言系咪未必系形容緊教宗呢咁样。咁但係某个程度上即係话呢个枪手都系知道咗少少内幕。佢想去达成一个预言嘅终极，可能佢系想射死教宗噶嘛，但系佢射唔死。诶， 同埋可能，对唔住，可能佢个当时咁样写咧，佢话佢会死，咁但系当时1981年咧，个医学都已经几好啦，昌明啦，咁 同埋佢医学对佢嚟讲一定系昌明，因为佢系教宗，你点一定会倾尽全力， 系 最好嘅医疗佢啊嘛。 但系我话花地马预言嘅时候啊，即系可能佢会死，咁样做可能系啦，冇错，2017年可能会死，但系1981年就唔会。 有可能，即系如果你讲紧，如果当当时如果教宗是在1917年流了 60% 的血就可能死硬的了、但可能后来他即现在的科技昌明了80年代都昌明了救得回，但是奇的就是我真的没人 我没听过呢，原来那个枪手是知道 为了 他 是一个公司去完成完 成 的 完 成的完 成 的挺恐怖的、如果 你是那个落口供的那个 是 你讲啲咁嘅嘢， 系咯，即系仲要系嗰个预言，1981年嗰个政工嘅上位，去到2000年5月公布嗰、那个所谓第三个花地玛预言嗰部分啦，系同佢讲嘅嘢系吻合嘅。咁于是乎，咪觉得喂呢、這个枪手真系有啲奇， 佢会唔会系附碌即系 撞中？啊、但系后来我咪上次都讲过啦，呢、這个教宗都好奇怪，就后来就亲自去到 同佢问佢点知咧，可能会嗰个聚会 亦都可能系。就親自去訪問翻呢個嘅槍手啦，甚至都話啦，後來直情係做咗朋友噶嘛，教宗同呢個槍手係朋友嚟噶嘛，而家放咗噶啦，而家呢個槍手喺土耳其一個小鎮自己住咗，當然啦，我相信亦都有好多人監視佢噶 啦， 咁但係成件事係好即係好傳奇咯，即係每一個環境都係覺得點會咁嘅咧咁樣。 但我想問翻你就係、是，如果即係講少少另外一樣嘢，就講翻頭先嗰個，你話佢個子彈咧，咪擺咗喺呢個聖母嗰個地方、 個皇 冠 物 底度。咁即係其實係佢做呢個動作，其實某程度上代表佢係非常之虔誠，去相信呢、這、一個即係宗教咁 啊， 呢個 教 咁啊，即係佢係好 respect 嗱聖母呢一子彈擺喺你嗰個咩？係 啊。 咁即係其實係咪如果嗰啲即係聖母或者係耶穌係一啲即係？讲紧佢，如果佢哋系第二个外星人嚟讲，咁即系教宗知道系有外星文明嘅、 即系如果佢哋 believe 信呢样嘢嘅话，即系可能连教宗都信呢样嘢嘅话、可能佢做呢个 action 系俾嗰啲人睇，亦、有可能咯。 佢系会唔会知道一啲咁嘅 UFO 档啊，或者外星嘅文明咧？你觉得？ 如果佢系教宗咧，我谂佢啲 top secret 嘅嘢真系多 到 多 个圣手 啊！系啊，谂下都话全。我要小心啲讲啊！全世界。資料搜集最厲害的國家就是梵蒂岡嘛， 是的嗎？ 是 即是美國所有 LA51、所有各樣的他們都有資料， 即是我覺得我只能說就是說 我只能說大哥弟 我只能說就是梵蒂岡是一個資訊非常之發達的一個 即是可能知道你在這裡現在說話 絕對有可能，即是想想他只不過一個國家是有一个尖沙咀咁大，或者甚至冇尖沙咀咁大的一个国家，但系佢呢个好细嘅咋梵蒂冈， 系啊， 好细嘅咋，佢喺罗马市中心里边一个地方， 自己嘅国家， 自己嘅国家系啦，佢系 好似联合国咁样，突然间 系全世界最细嘅国家嚟， 佢系全世界最细嘅国家系， 但系冇 army， 佢唔係嗱呢個就係我覺得點解而家我喺我心目中而家呢兩年嘅時代係大變咧？佢哋負責保護梵蒂岡嘅咧就係瑞士嘅僱傭兵， 嗯 嚇、啊、歷史上都係嘅啦，幾即係千幾年嚟咧保護梵蒂岡都係瑞士嘅僱傭兵，嗰啲人全部係瑞士籍嘅。而呢個歷史上咧，我哋到聯合國咧，即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嗯、成立咗聯合國咧，就唯一淨係瑞士同埋梵蒂岡係冇入到聯合國噶。即是说瑞士和梵蒂岡是不需要遵守所有联合国的决议案的。 为什么他们、可以选择不入联合国呢？ 当年他们是这样选择，当年也都没有人去敢去批评这件事。这个就是个纯粹一个很妙的关系，就是说瑞士是没有入到，但瑞士是保护梵蒂岡的。嗯、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大家都没有留意到一个在两个月前发生的大件事，是对于我来说，其实两个月之前呢、嗯、瑞士呢就已經正式入了聯合國了，是兩個月前的事、 嗯、 全香港的新聞當這件事是沒有到的，但是呢外國來講 都大件事的，歐洲來講也大件事。 為什麼無端端有這樣的舉動 呢？是的，二次大戰呢都是中立國家來的，即二次大戰打緊的時候瑞士都是中立國，所以他沒有入到聯合國都是覺得保持一個傳統的中立，竟然去到兩個月之前呢，他們全民所謂公決呢已經絕大多數表決可以想入聯合國，而政府亦都決定入咗聯合國。咁呢個喺我覺得咧，已經有一個哇，冇有冇搞錯啊？即係點解瑞士會入咗聯合國？咁、 嗯、 而梵蒂岡咧，亦都傳聞咧，可 能都會加入聯合國啦。 會加入聯合國，傳聞喺下年啦、即係大家留意佢會唔會加入聯合國。但呢一切一切嘅舉動咧，都係已經打破緊五十年嘅慣例。而所有而家出現緊嘅情況咧，都係一啲喺五十年來都唔會做，但係呢兩年裏面做曬嘅嘢嚟嘅。但係呢啲嘢全部喺你眼中可能係一個小件事，但係喺國際嘅層面係一件大件事。 唔怪得知啦、瑞士銀行以前嗰啲户口咪唔準查嘅、兩個月到之前咧就話啦，而家如果政府或者其他嗰啲警察部門要查嘅話係可以嘅。 係啊，因為已經入咗聯合國啊嘛，即係聯合國嘅法議案咧、即係所有嘅通過嘅嘢咧，原則上啊，原則上啊講緊。瑞士都要遵守啦。 咁有啲咩轉變咧？即係話有咩影響咧？ 我覺得轉變可以好大咯，包括所有以前二次大戰前後到而家，其實瑞士政府可以保存一啲唔需要公開嘅資料咧。 而家都要公開。 而家可以有人 申請 ask for 咯，即係可能聯合國如果有人要去問一啲嘅資料，包括納粹以前留低嘅黃金嘅下落，以前係唔需要講噶嘛。以前瑞士，因為絕大部分喺瑞士啊嘛，而家唔可以再唔講啦嘛。包括當年梵蒂岡，我要講得好小心。包括當年梵蒂岡喺二次大戰裏面冇救到一啲猶太人嘅記錄咧，咁可能亦都俾人篤噶啦嘛。咁呢啲嘢咧，其實咧係冇可能，其實真係喺我眼中冇可能咧，瑞士同梵蒂岡係突然間會入聯合國 嘅、啊， 即係一定係有啲嘢啦。咁但係而家瑞士入咗啦。梵蒂岡話下年可能會入，但入嘅話咧，我就覺得哇，一定係大呢、這個世界一定係有啲大轉變啊！即係一定係佢哋覺得佢哋都撐唔住啦，佢哋要揾聯合國幫手。 喂，咁但係如果譬如話梵蒂岡咁樣啦、即係佢哋入咗聯合國啦，假使佢哋入聯合國，咁如果譬如話美國咁樣，佢哋聯合國嘅其中一個分子咁，佢話喂，我又想知道花地瑪嗰啲嘢喎，你可唔可以講俾我聽啊？ 咁當然呢個就唔得啦，因為佢冇一個國際決議案啊嘛，即係可能如果你 要申請又要大家要 agree， 咁可能又要十年啊嘛。 係啊，即係同埋。我諗教宗唔會立亂去俾人知道呢啲記錄，但係佢而家咁樣滲下滲下滲出嚟咁多嘢咧，咁我覺得都係一個 先兆， 先兆咯， 某啲嘢嘅先兆。 仲、有仲有，我睇翻個紀錄片裏邊咧，你唔會播歌噶咯 嚇？你講 唔係因為咧，我爭啲唔記得咗，因為咧裏邊咧有一兩段嘅訪問咧，係我都覺得睇得我幾開心嘅，就係、有一段訪問就係訪問翻嗰個聖路西亞嘅阿哥 啊，仲在世 嘅，仲唔係？原來佢2000年死咗啦。即係公布花地瑪第三個預言嘅部分版本嗰陣時，佢已經過咗身。而嗰段訪問就係美國一啲嘅有心人咧，喺當地花地瑪嘅山區揾翻呢個嘅阿哥訪問咗，後來先知佢死咗。咁訪問嘅內容就係講翻當時咧，原來咧佢咪話聖路西亞咪話見到神跡嘅。咁後來喺八月嘅時候咧，咪佢當地一啲官員啊捉咗佢嗰三個細路，話你唔可以再講呢啲嘢。我亦都唔信你哋講呢啲係真嘅咁樣。咁佢阿哥講翻當時咧，甚至嗰啲官員係威嚇嗰三個細路咧，即包括聖路西亞在內啦、就話如果你再同人講你見到神蹟同埋聖母啦， 你同埋知道有啲咩預言咧，我直情將你哋三個抌落滾油度炸你哋咁樣嘅，喺威脅到佢咁樣。因為佢阿哥講翻嗰時聖女先係講翻出嚟，咁但係佢哋三個細路竟然當時都係覺得你如果係要炸咁，我但係我講我哋 佢講真話啊嘛，係咯。 咁之後咧，佢阿哥仲講翻就話當時聖，即係當然呢啲係佢阿哥先可以咁講到，因為聖女先話咗唔講任何嘢噶啦嘛。咁當時原來聖女先係咧，甚至咧去到嗰、那個被人囚禁嗰度咧，原來當地有個官員咧。是靜靜雞恐嚇不到了，就用一個温柔的態度跟你說 哄 了，就原來不是哄他們，叫他們不要講大話，是說不如你將那些預言告訴我聽 即是他信他、 原來他信的，不過他想獨家拿到一些預言、但當然他們沒有講到。咁而另一個訪問咧，就係咧訪問翻個其中一個死咗第二年死咗、Francisco 嗰、那個佢嗰個細路嗰個男仔咧嘅表妹。原來呢個表妹咧就是、當年1917年嘅10月13號咧，即係嗰個七萬人。 我有份睇到， 係原來佢喺現場啊！佢形容翻出嚟嗰個現場係點咧？ 佢而家仲在， 仲在生，佢未死，佢仲喺花地瑪一個鄉村裏邊住緊嘅。佢話佢當時佢在場，佢話佢形容就係、即係。從上次講一樣啦，突然間開頭係落大雨嘅，突然間就個天突然間啪一聲停曬雨，個天好似裂開咗咁樣，就有一個即係太陽喺度啦。佢話當時個太陽唔單止喺度轉，同埋喺度 dance 咁樣， 係 dance 咁樣噶。佢當時佢企喺度，全部人感覺咧係好驚，所有人差唔多大部分人係跪咗落個地下。佢話點解驚咧？因為除咗係個跳躍嘅感覺嘅時候咧，嗱佢嗰個訪問裏邊有一句説話咧，我聽到我入咗骨嘅。佢話嗰個太陽咧。是 silver 的顏色 ，silver 即是 UFO 嗰 啲 咯， 即 係 成 UFO 咯。 我唔演繹啊。 跟住，但係日頭睇會唔會反光啊？ 係啦，冇錯， 係啲光嚟嘅。 所以我唔演繹。佢話 silver，OK， 嗰個太陽突然間咧係好似成個係壓落嚟，所有七萬人嘅前面，即係好似壓咗落嚟，成個天空好似係。 即系近咗， 近咗一半咁嘅嗰个咁嘅感觉，想压落嚟，想压落嚟，同埋佢话嗰个边系一路变色嘅，包括紫色啦、绿色、蓝色咁样。佢话所有人当时见到个太阳压落嚟嗰下咧，其实大家都以为咧系想压死佢哋所有人，嗰、个感觉啊，佢话当时个个都喺度叫，个都喺度祈祷，嗰啲佢话唔好杀我哋啊，我哋信你哋系神迹啦咁样。咁系突然间压咗落嚟，好一段时间先至弹翻去后边个位置，正常嘅太阳位置，先至后来成个神迹完咗咁样。咁原來當時嗰、那個原來佢形容嘅感覺係咁立體嘅， 即係你直情以嗰邊帶係你睇到佢講嘢， 係睇到佢講嘢，用葡萄牙文講，佢有英文翻譯嘅。 咁你依餅帶一定要俾我嚟睇 啦。係呢啲即係 你仲有啲咩帶？ 而家咪講 事實嘅全部喺邊度？ 所以我而家咪講俾大家聽咯。 我 想完咪將我事實嘅全部因為講咗俾大家聽咯。即係花地馬咧，我睇下仲有冇講漏先啊。啊，仲一樣嘢嘅，就係咧，有冇時間咧？有嘅，就係原來聖鳥斯咧喺1938年嘅1月25號咧，呢單嘢咧就係冇乜人記錄嘅，又係。然後當時佢又係喺度，即係覺得呢個時代喺度變緊，因為你諗下佢守咗個秘密，1938年都十幾廿年啦。佢當時就同上帝祈禱嘅，咁佢話啊，佢想有啲嘅，即係希望你俾啲息怒我嘅。佢當時見到個天上邊咧，就係、一個好奇異嘅顏色，係一個紫色，但係一個黑色嘅星河。咁啊，經過咁樣嘅，佢話，但係佢當時感覺好奇怪，點解成個天係咁嘅？喺葡萄牙見到，咁原來咧同一段時間佢見到呢個異象嘅情況嘅時候咧，原來成個歐洲喺1938年嘅1月25號嗰幾個鐘咧，原來成個歐洲嘅通訊咧係斷曬嘅。 哦， 咁佢應該 即係有啲干擾啦，係啲咩嚟咧？究竟 講係1938年， 係啊，雲海又唔敢講，我唔敢講係點。 唔係，我唔知係乜嘢。 不過我覺得你嗰張底最好睇，我諗應該係嗰、那個即係當時在場嗰、那個。 係啊， 哇！呢一、 啊 這個好睇啊，呢、這個大佬，即係佢當時仲在 場， 即係一個羅斯威爾嗰啲軍官走出嚟。當時我見到嗰啲廢物咧，就瞓曬喺草地咁樣。 唔係，但係咧，我哋 特別似噶嘛。 下年我哋仲好多精彩嘢嘅，因為咧，下年嘅10月19號咧。教廷咧，梵蒂冈咧，就会正式咧向德兰修女咧宣福，即系话宣福之后， 圣人 宣福之后就会有机会成为圣人。 嗯， 但系下年一定会宣福啦，大家知道下年应该会 想睇佢嗰本书啊， 我都想睇。大家圣诞节快乐！ 好，唔该晒，今日交俾思维，拜拜。